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这是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详情请查 LibriVox.org 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Baller 合译者之一鲍康宁卷 五 第107篇到第118篇第107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 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第107篇完。第108篇，大卫的诗歌。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歌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非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第108篇完。第109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 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第109篇完。第110篇，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第110篇完。第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第111篇完。第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 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第112篇完。第113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113篇完。第114篇，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啊，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第114篇完。第115篇，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115篇完。第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啊，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是 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116篇完。第117篇。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117篇完。第118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 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118篇完。卷 五 第107篇到第118篇结束。此次录音是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